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23集， 乌样从来没想过，这只捡来的猫崽儿突然有一天会指着一张照片说，其实我原来不是个猫，是个人，还是个男的。喏，照片上这个就是我。不止如此，他竟还一脸淡定地舔着自己的毛爪子问他， 如果我这么解释给你，你相信吗？ 傻眼已经不足以形容无恙此刻的心境了。他先是看了看屏幕上的照片，又看了看墙角猫像十足的吴一周，反复几次后，终于爆发出了抑制不住的笑声。 哎呦，你少唬我了，鬼才信你呢。 似乎早对这个答案有所预料，吴一周头也没抬一下，继续舔着他的肉垫，又揉了揉眼睛。 那算了。 他说着动了动身子，大概是准备睡了。 你就当那是我的前主人吧。 吴一周说完就闭上眼，彻底不理他了。 这就完了？ 若是吴一周再跟他好生辩驳几句，吴阳倒还觉得正常，但他现在这个全然无所谓的态度，反而让他觉得他一点也不像在跟他开玩笑。可是好端端一个人，说不清道不明就变成了一只猫，这叫他怎么信呢？和一般的猫科相比，吴一周智商卓群是真的，但是大变活猫这事儿还是远远地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。吴样实在没办法说服自己相信，做了半天的思想建设，最后他还是关掉了沈晴的照片，收心回到扬州的案子上来。吴样拿出手机，根据今天拍到的三条公交路线，上网搜索了相应的班次安排。排除一条线是夜车，另外两条都是10分钟左右一班。根据江峰回忆中和那个男生相遇的时间是13:30左右，吴样很快锁定了3辆车。看来明天得去趟公交公司了。关了电脑，吴样准备去洗澡，可刚一起身就逮着假寐的吴一周偷摸地掀起一半眼皮，像是半睡不醒，又像是偷偷看他。因为脚伤，他只好侧躺着，让那只扭到的后腿能够充分地伸展开。而这随性的睡姿加上那副半眯的眼睛，莫名的就让一身雪白的吴一周蒙上几分极不好惹的大爷架势。吴样盯着看了一会儿，就不禁笑起来。 这完完全全就是只猫嘛，哪有半点人像呢？ 你笑什么？ 吴一周知道自己被发现了，也就不装了。 没什么。 吴样勉强绷住笑意，走到他身边蹲下来，伸手摸了摸他伸出的前爪。 喝水吗？我去给你拿。 不了。 吴一周收回爪子，准备换个方向躺，动作有点勉强。吴样直接抱起他，帮忙翻了个身。吴一周十分挫败。 你这样会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废物。 吴样挠了挠猫下巴笑道， 好歹是工伤，老老实实当几天废物，让良心发现的女主人伺候一下不好吗？ 听起来也挺好的。 翌日上午，吴样带着秀琴尚未寄出去的一张请柬来到公交公司，找到了爷爷的一位老朋友。 齐叔叔，好久不见。 齐振海50来岁， 在公交总站管事，以前也帮过爷爷不少忙。他坐在办公室后，看见吴样，招手示意他进去。 哎呦，样样都长这么大了，快进来。 吴样将提来的一盒茶叶放到齐振海桌上。 茶楼私藏，给您尝尝。 嗨，这么熟了，客气什么？茶楼准备什么时候开张啊？ 这个月10号。 吴样拿出请柬递了上去。 齐叔叔有空就来捧个场吧。 10号。 齐振海接过请柬，又翻了翻桌上的台历。 那不就后天吗？ 对，白天正常营业，晚上7点闭门宴，请了爷爷的一些老朋友。 因为提前已经在电话里说明来意，寒暄几句过后，齐振海就把先准备的那3趟公交车录像调了出来，然后站起身，将电脑和鼠标交给吴样。 老规矩啊，只能看，不能拍照，也不能带走啊。 哎，知道了，谢谢齐叔叔。 他点开第一个视频，录像很长，没有特别剪辑过。吴样拖动着进度条，找到13:30左右的位置。这个时间段乘客不算太多，一直到14点左右，那个白衣男生都没有出现过。他只好打开第二个视频，心里有些惴惴不安，担心是自己推测错了。终于，吴样在第三个视频那班331线路上，找到了江峰口中描述的男生。白色卫衣，黑色口罩，只露出眉眼。13:35，从西华北里上车，也就是扬州租住小区南门的那个车站。13:52，在中心公园下车。而一整路上，该名男生的左手始终放在裤子口袋里。吴样舒了口气，心里盘算着下一步打算。仅仅查到了此人的下车地点还远远不够，他下车后去了哪儿？为什么又在中心公园站下车？又怎样能根据这些线索找到他？如果是亲自去中心公园车站考察，他大概需要吴一舟的帮忙，但鉴于那家伙目前腿脚不便，吴样还是决定先想想是否有其他办法。与齐振海道谢告别后，他走出公交公司，刚过了地铁安检，就接到江峰打来的电话。电话里关着风声，江峰声音听起来有些不稳，似乎正在那头步履飞快地走着。 陈警官说，查到扬州账户昨天有一笔提款，通过一个 ATM 机提走了，我现在去一趟派出所。 半小时后，陈警官办公室里，吴样赶到时，江峰已经到了。见吴样过来，江峰将陈警官调查的详细结果告诉他。 昨天14:20，从科技广场附近一个 ATM 提走了5万块钱，正在问银行调取监控，暂时不能确定是不是扬州本人。 吴样问民警， 监控录像之后能给我们看看吗？ 在外头坐着等会儿吧，应该一会儿就能拿到，省得你们再跑一趟。 大概过了40来分钟，陈警官拿到了录像。看到提款机监控画面，江峰的失望溢于言表。 不是扬州。 但对于吴样来说，这却并不是个十足的坏消息，因为对方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个穿着白色帽衫疑似拿走硬盘的男生。这么说来，他是先去扬州住处拿走硬盘，随后搭上公交，下车后才去 ATM 机取了钱。 哎，等一下。 吴样叫住操作视频的陈警官。 他手里拿的是什么？ 陈警官将视频暂停，又往回倒了一点。 信封。 画面里，白衣男生将分次取好的钱都装进了一个大信封里。吴样微微蹙眉。 画面能放大吗？信封上有字。 陈警官尝试着放大画面，但因为拿到的这个监控画质一般，即便放大后也很难看清上面的字迹。 应该是个 logo， 可能是哪个单位的信封吧，但看不清啊。 最后，三人将这简短的视频看了几遍， 没能再发现其他可用的线索。 如果不是卡主本人，查起来可能会比较麻烦，沿街排查也不现实。除非对方二次作案，或者你们能提供这个人的更多线索。 言下之意，只凭现在这些信息，警方也根本无法锁定对方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， 咪咪翻。